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您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了 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的这位嘉宾，跟我的关系非常的特殊，理不清，就是很尴尬，是吧？就是他，我今天我就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他说为了帮衬你。我说帮衬我的什么？他说我想用我的青春靓丽来衬托你的德高望重。 啊，明明是软萌。你看，就是我们俩实际之前上直播之前没有商量说你穿什么我穿什么 啊，对。 但是不经意的选择了一种颜色。 没错。那可能大家也看出来，就从这个衬衣的质地也能看出来，就是一个走的是高贵的路线，另外一个走的呢就是动物园路线。 人家是小喵好吗？ 今天呢特别开心，请到的是袁伟。可能大家通过刚才我们两个的这个调侃啊，已经听出来了，关系非同寻常。其实我跟袁伟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因为这一档节目，我们有了很深的交集。我们要变成朋友，要变成合作伙伴。他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掌声有请。 来，我自带掌声啊！下次就是得准备一段掌声。 各位观众可以适当的捧捧他的场 啊！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档栏目叫《更值钱》嘛，是吧？ 对。 然后我是大圆儿， 就是我们节目这个前身就是《更值钱》 啊。是的。 大圆儿呢，从他之前的一个就是比较尴尬的身份，现在上升为更尴尬的一个身份。今天呢，我们请袁伟来，其实也是有很多话想跟各位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我想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之后来告诉大家。我要讲的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一个故事，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画家叫八大山人，就是江湖人称八大山人，其实呢他的名字叫朱耷，就是耷拉下来的那个耷，朱耷啊。 我们为什么要讲他呢？因为朱耷，我之前看过他的这个经历之后，对我的震慑是比较大的。为什么用这么夸张的一个词？因为朱耷呢，他是皇族出身，而且呢，打小呢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是骨子里就是那种小文艺。后来，秉承的这个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强大的文艺细胞，一直就做的那种傲娇的文艺小王子。等明朝覆灭之后呢，他又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担忧的一个身份的境遇，就是他成了清兵追杀的重要的这个通缉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角色变化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朱耷是活不下去的，尤其他之前身在那么一个优越的环境里，然后又从小不问窗外事，他觉得只要自己拿着画笔，我就去吟诗作画就好了。但是突然他的境遇遭受到这么大的变故，然后他就很多人都以为他就过着从此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这个重新振作的这种生活。可是呢，朱耷改头换面啊，隐姓埋名，遁入空门，削发为僧，最后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为自己做铺垫。做什么铺垫？他就开始潜心的来研习自己的作画。这个研习作画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我会给大家来这个在我们的视频上啊，大家就看到我会拿几张这个八大山人朱耷他的创作的作画。你会发现他的作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他画鹿、画鸟、画鱼，他的这些作品的眼睛全部都是翻白眼儿。这个成了他，就是因为朱耷他也成为我们国家就是这种水墨写意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推进的人物，就他把这个水墨写意推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位置。就你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然后你再去了解他的身世，你就知道他的作品当中就透出了对当权者的那种不屑也好，蔑视也好，就是所有作品都透出他的倔强。我不服输，命运你可以给我送来各种各样的打击，你给我什么我接什么，但是呢，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回击你。最终呢，他也是用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奠定了他在我们中国书画界的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要讲朱耷八大山人这个故事，我就特别想问大家，你在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是职场经历当中有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变故，有没有遭遇变数？那遭遇变数的时候呢，各位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就是遭遇变数或者是遭遇变故，你会认怂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呢，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直播方式啊，在收音机调频 FM 982或者是 AM 927都可以收看和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所有的互动方式都支持我们在实时的一个互动参与，大家有话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也可以给各位回复。就这么一个话题啊，我们先问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圆儿，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从事的这个职业是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 首先这个做了这个职场有高招的这个金主，也就是出品人， 稍微低调含蓄 一点，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职业。然后额外呢，在这个帮同学们修改一下简历呀，然后做一下这个职业的这个陪练啊， 我能就是 然后推荐一下岗位啊， 就是文化商人，我能这么理解吧？ 差不多 啊， 对对对， 就所以呢，就是你说白了嘛，他就是来我们职场有高招，来忽悠更多的年轻人加盟到，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团队也好，还是你心仪的这些职业当中啊。总而言之呢，我们是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平台。大圆对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就是职场遭遇雪藏，这个话题就是实际本来这期嘉宾不应该是我的，就是我可以邀请我的一些好朋友来过来，但是我一看。 结果都把你拉黑了，请不来人了，是吧？ 对，就是遭遇雪藏，就是因为我身边都是成功人士，你懂的， 都没有被雪藏过，是吗？ 是的，就是属于一个 这个一马平川，一个开挂的一个人生。 对，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雪藏可以看成是你人生遭遇到这个变数变故的一部分。因为呢，这个雪藏其实更多的，比如我们说的是一些经纪公司呀，他对艺人的发展有个他们自己的企图。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大而化之，就是你的人生或者在职场当中你遭遇到变数变故，你会不会认怂？我问一下大圆，你之前有没有遭遇到就是对你来说是挺难接受的这种事情，挫折？ 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逆境它是一个常态。我几乎每天都在被打压。比如说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被你 diss 了，是吧？ 有吗？这是我的一个常态啊。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个不算是什么逆境啊，也不算是什么打压。比如说我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刚毕业实习，到南方的一个电视台，然后就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个办公室政治。对，就是它属于这个各个学校自成派系，然后这个互相抱团，就是各个学校这个来去抱团，然后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很像小说当中出现的一些情节，比如说第二天让你去这个做一个出镜的一个主持，是通知了另外一个这个同时实习的一个女孩子，告诉你时间地点以及要求，但是她却没有准时的去通知你， 就是一个小范围的宫斗戏。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但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个还比较青春年幼无知啊， 现在有成熟吗？ 当时是不太接受的，想这个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我 想象的不一样，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有一点莫名这个遭遇到重创啊，而且就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啊，那么漂亮，那么美啊，又是名校毕业的，但是往往这个职场跟你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不太职业的一种心态， 所以就是带着自己的憧憬和美好的想象，就是踏入职场，就发现和现实和你的这个想象落差很大。 对， 就当时有没有觉得受打击？ 当时是受打击的。 那你这个受打击直接的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直接跟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领导就请辞了。 所以你当时认怂了是吗？ 是的，实际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说我的前半生啊，我的职场生涯头三年的话，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不断的这个被否定，不断认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姿态，就是很多年轻人如果我遭遇到这个不如意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只是怀才不遇而已 啊！ 我一定会遇到那个我在职场当中的真命天子，他就会不断的去试错，然后不断的去接受那种碰撞，可能在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他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那我觉得你这个也挺难得，就是人家一说你不行，好，我真的不行，我认怂，我掉头走，你就是一种姿态。 对，就当时呢还有一种这个小清高小傲骨，还觉得我自己还是不错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是的，但是实际上所谓的这个逆境，它就是像一把双刃剑一样，每一次成长的背后它所隐含的都有很多，比如说失望，沮丧，落寞，迷茫，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成长，意味着你跳到另外一个境界，但是我很巧妙的错过了那头三年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机遇，头三年的话，对于我来说，我的职场生涯真的非常混乱，然后真的 就理不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对，这真的非常动荡， 有没有怀疑自己？ 那个时候是充分的否定自己，而且怀疑自己的。 所以就说像你刚才说的，人家如果觉得我不行，那我就请辞就好了。 是的， 可能我是真的不行。 是的，是的。 那怎么那当时的那种品质没有被从你身上沿袭下来呢？你怎么现在在我面前这么倔强呢？ 后来我经历了一次考研，应该说是两次考研。然后一次是考了这个北京的一所名校的新闻学院。然后在那一年我是全力以赴，就是基本上每天我睡觉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那个让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结果，当然让我很欣喜，但是这个过程实际让我这个更受磨练，因为实际本科大学四年的话，我就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去电视台各种实习、各种兼职打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谈恋爱，基本上这个上课没有特别好好听讲，但是通过那一年的这个考研，把我之前所有四年落过的一些课程，又重新的梳理了一遍。 当我们在倡导这个匠心工匠精神的时候，我们在倡导职业精神，那职业精神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技能基础知识还是要有的。所以那一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这个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一般的存在。 也就是说之前的被否定反而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内动力，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在这个空档期，我的空窗期，我做一个准备，然后为以后不管我去哪个行业打拼，我至少积累一些知识，这个一定是没有错的。 是的，因为可能我在最开始实习的地方就是大厂，大厂的话呢就是周边的这些这个年轻的伙伴们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就是他的学历包括他颜值他的才华都是会让你一种这个碾压式的一种挫败感所以就是我当时会不止一次的怀疑我的学历，因为我当时属于本科生就就业，但是我的身边有很多海归回来的这名校的硕士或者是博士，所以当时我自我否定的一条理由是我觉得是我的学历在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垫脚石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学历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垫脚石的话那我就用我的努力来去弥补它 这好想得开，就完全当时没有想过不是学历和努力的问题，是智力的问题 就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就是头三年就是你永远会推卸说不是我的问题是某种这个客观因素在挡着我不让我去成长不让我去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就是在一个初入职场对未来充满了无限这个蓝图，就是自己会去描绘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他在初入职场备受打击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否定自己，他不是一个外界的否定，他在不断否定自己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清醒的认知，这个是挺难的。其实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乔丹，因为他本身身材不是很高大，他不是篮球特别好的天生的那种好坯子，所以呢他是也是想打篮球一直被各种教练否定，他也曾经有一段就像你这样有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一个期限，但是呢他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这么热爱，我是不可以放弃的，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这个本心，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后来呢就成了不可撼动的一个这个篮球神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一个人发力的不一样的点，刚才袁伟说到这点，我其实从一个侧面就可以告诉大家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给他现在铺垫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基石。因为我之前跟袁伟不认识，他当时希望想做这档节目的时候，他去我的家里去请我，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开玩笑，他说你告诉我你家里地址我来，我说好啊，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给他发地址，我真没想到他会真的就是如约而至。后来在家里我们畅谈了一上午，就聊了很多。 那是一下午，谢谢。 一下午。他就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在你家吃晚饭，我一想晚饭这么贵，我这粮食买的不容易。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后来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还不答应我，明天拖家带口和我家两条狗一块儿到你们家来。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行为，我真的相信他会在第二天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后来我就苟且了一下，我就答应了，我低下了我傲娇的头颅，对不起朱道，对不起八大山人，我没有那么倔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就是做事情的这种韧性。我相信这也是他经历的那些小不如意小挫折让他沉淀下来的一种品质。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或者是目前你经历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这些不如意也好，或者说变数，我们再说的大点变故，那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认过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一个心灵互相的一个抚慰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木耳 FM 回听和回看我们的节目，所有的互动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这个语言的交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我手上拿到的是活力982我们的公众微信在公众微信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漂亮的大圆儿他跟我们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经历跟他的年龄和他的这个长相真的是不搭， 完全的不搭，就是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不如意，一个人怎么还可以长得这么没心没肺？我们目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给我们送了泰迪熊，然后还有一位叫小鱼，他说听主持人和嘉宾这么一说，感觉很有触动。那具体是怎么样触动到你，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具体交流。还有一位朋友说刚才提到的八大山人的画，他们去网上搜了一下，问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这样我现在呢给大家来请我们的视频导播老师帮我们切换一下这个八大山人啊，我现在鼠标已经拿到了，好，谢谢。现在大家透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直播室为大家呈现的八大山人的作画。大家看到了，这是一只鸟，那这只鸟它就是翻白眼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这是一条鱼，这条鱼呢也是翻白眼。大家看它所有的画作，还有这只鹿啊，都是翻白眼，所以他的画作当中就透着那种倔强、蔑视和不服输。那当然每一个人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艺术形式可以去表现。那如果是换作是各位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天然的优势，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跟自己的这个生活不如意来较量呢？希望大家在今天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刚才大圆说了自己当时也曾经有过自我否定的那种心态啊，各位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态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刚才我们也说了互动的方式。现在我再回头问一下大圆，你当时呢是认清了自己在职场当中，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认清自己可能是自己学历不够啊，或者说呢我遇到的这个场子不对啊，有没有现在回过头反思当时自己真的是问题出在哪儿，有没有想过 啊？就是因为我回过头来想，我才做了这样一档职场栏目。我觉得就是实际我当时的每一步的机遇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缺乏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对职业最起码的一个认知，而且过高的去评价了自己的这个资质，而且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初入职场的时候，领导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现在也依然是我虽然很违心，但是我也迫不得已，因为她是出品人嘛，现在依然涛声依旧。 要记得当时特别这个具象的，现在仍让我历历在目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当时实际特别想做一个这个调查类的一个记者， 调查类的， 对，然后主动找到了新闻中心的一个领导，向他请愿，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想做调查记者的一个中心，然后这个领导直接就否定了，说长得这么漂亮直接出镜就可以了，我说主任，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调查记者呢？他说我怕你把新闻糟蹋了，注意他用了的是糟蹋两个字，我至今仍然记着他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后来我确实自己做了调查记者，我会发现这个调查记者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不是很简单的说我想做调查记者你就能做的，连最起码的一些职场的这个工作你都做不明白做不好，然后就这个有一句话说，有些的这个路程我可以加速，但是过程我是不可以绕过的，所以我当时等于是一个职场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菜鸟，就连做最起码的记者还做不好呢， 但是 所以就想一步越级一步登天，做一个最高段位的一个调查类的记者，所以在这个主任面前简直是幼稚的可笑， 所以你就不幸被严重了糟蹋了 啊。后来的话我是实际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这个反向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特别年轻，然后这个拥有大家这个公认的一个颜值的时候，大家都说你靠脸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我在极力的证明说姐姐不只有脸 还有才， 还有才华，但是当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要极力的保持我的青春，要极力的去贴近90后，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跟这个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些这个青年的这个职场的这些新人来去接触的，这样的就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年轻，然后也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职场初心。 好吧，你这样的一个初心做这档节目，在稍后的时间我就要采访一些你为什么找了一个中老年的我夕阳红来到这个节目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职场

特别说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帮助，像之前我们说过，像智联招聘用他们的方式在帮助我们，还有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的就是BOSS 直聘啊，他们也是发起了职场故事，这个职场故事就是过年之后还回来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讲出你们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我们会把你的这个声音啊分享到我们的专辑里面，在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回复故事两个字来参与活动。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我们的一群朋友，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创业型的栏目，我们也刚刚起步，在起步的阶段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变数和挫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扶我们啊，就是以后再做到这儿的，比如说可以 BOSS 直聘的这个负责人呢、啊 嗯、 比如说猎聘的负责人呢、啊 嗯、 甚至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负责人武周彤先生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嘛，就不要再请出聘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是聊的，如果人生遭遇到变数或者变故，你会认怂吗？刚才大元也说了，他基本上不会认怂，他只是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会怀疑自己、 嗯、 他并不是说向这个环境认怂，他只是觉得自己可能还有很多的不足，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难得的一种态度。 嗯， 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就我想起我刚开始做广播这一行，我是大四的时候考到当时我的地方台，也是省级的电台。当时是去的时候呢，有一位时任的总监，我们带的我们老师就说，你看你给这几个、学校在校的学生给他们分什么职务啊，让他们做什么节目。当时这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他们能干什么人活啊，完全是下意识的、 嗯、 他还不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位老师用了一个糟蹋新闻，他是有一种对新闻的一种敬畏，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告诉你，劝诫你不要做这一行、 嗯、 但是呢我那位老师呢他就完全是下意识的，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小毛孩，你能做什么，他完全就不在意的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没想到我记仇这么多年我还能把这事儿翻出来。就当时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那句话是给我的刺痛的，我就觉得啊，我一个高材生，我在学校那么不含糊，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词来说我，我是凭着我自己本事考来的，就是心里各种那种倔强不服气、 嗯、 但是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不是去编稿子，不是去播节目，我是去打扫我们楼道的卫生，办公室的卫生，每天一早，别哭，你看我 是我也 这轱辘不煽情不煽情、 啊、我也干过， 感同身受是吧？ 是的， 你那桌子有我擦的干，你来比一比来把衣服袖子都折一下擦一擦。 我是拎盒饭 啊、 嗯、啊，然后提这个水， 嗯 啊，而且 打水擦桌子， 嗯， 扫地 啊，抬盒饭。 那台盒饭呢？ 对， 你们都有盒饭了。 是的， 我们那会儿连盒饭都没有。 那时候就有丽华。 所以你看，就是当时的那个经历，我要说的就是我并没有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怀疑我自己， 嗯， 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到了这个行业了，我就很开心，我已经进了这个广播电台的大门了，我已经被正式聘用了。我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可能是每一个老师都会做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职业始终心怀美好，你会把踏入这个职业的每一步，哪怕是那些支离破碎的那些让你看起来特别不经意不起眼的工作，你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你知道当时就是因为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然后去打水，去擦桌子，去扫地，就会老师就觉得这小姑娘挺踏实的啊，我可以去给她，比如让她去编稿子，就这样的慢慢的上手了、 嗯、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因为这个怀疑自己，而是把这个事儿做好了，然后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这个套路绝对可以复制。我在这个北京的某大厂实习的时候、嗯、就是这样在众多的这个优质实习生当中脱颖而出的。对， 就是大家都扫得很干净，就你没扫干净吗？ 没有，就大家都没有干这个活 啊、 而且就是我记得 你是甘心情愿去做了。 对、嗯、而且就是我记得一个是机房有一个应该是返聘回来的一个大爷、 嗯、 年纪很大了，然后大家对他都不是那么客气，但是我对他尊称老师。 嗯， 因为当时这个电视台是用对编机， 嗯 啊，我的手特别慢， 嗯， 所以的话就是我晚上会给这个大爷买点好吃的 那、 嗯、啊，就在大家这个都 不集中扎堆在这个对边机房的时候，我苦练对边，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啊，所以就一会儿刘老师，一会儿刘老师，老去喊他啊。然后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几乎是整宿整宿的在那儿去练 啊， 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丫头实在是太狠毒了，太有韧劲儿了啊。然后他也会跟我的一些领导来去反馈说这个孩子如何如何的努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是有这个扫地的一个这个大姐的 啊， 叫孙姐 啊， 她后来就给我提供一个线索，说这个 线索 对，就说你一定要特别这个就是抢着接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上面都有特别好的这个新闻线索，所以就是在我这个蹲地抹桌子抬盒饭拎水这些这个基础的工作都抢着做完了之后，我下一步工作就是抢着接热线，然后每一条热线记得都特别好，然后当时有一个小心机，就是把这个本本偷偷的这个藏匿了起来，然后那天有一个老师说，哎，我们最近这个热线本怎么找不着了， 结果 对，所以就在老师说每周的时候报选题的时候，我的选题就特别好 啊，也就是说给自己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是的， 就让不管是台里的正式的在编人员，就是在这个业务第一线的人员，还是说像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些保洁啊服务人员，大家都觉得这姑娘哎长得还挺漂亮，还挺勤奋，还挺懂事儿啊，还知道叫老师给老师买点吃的， 对， 其实我就是一大爷，教老师教的怪不好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给自己做准备的一个过程，就是人生一定就是十有八九不容易，甚至是不如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怀疑自己，放弃自己，像你刚才说这个，我想到美国应该是第十六任总统吧，我没有记错，林肯应该是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他原来就是一枚失业小青年儿，没有任何的资历，然后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他有一颗雄心，我要当总统，你知道吧，家人都觉得你有病吧，想啥呢，你先把工作给我找着，但是呢林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梦想，我可以怀疑我当下的处境，但是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梦想，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就自己去努力，他就去开办工厂，想去做企业，结果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就倒闭了，很多人就觉得家人都劝他放弃，他依然是没有放弃，我就一直奔着我那个大的目标，没有问题，我哪怕我到六十岁，我到耄耋之龄，我只要有这个梦想，有机会，我还要去做。后来他就不断的去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去搞这个商业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去试错，不断努力，然后就把自己的企业做起来，然后再去用这样的方式去丰富自己，包括去拓展自己的人脉，不光是竞选成为这个国会议员，最终还成为美国总统，应该没记错就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所以你看，你再小的一颗种子，你再微不足道的你的一个身份，再卑微的身份，你只要不否定自己，你就一定会有翻盘的机会，就是前提是你不要认怂。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大家，遇到不容易不如意甚至是变数变故的时候，你有没有认怂？我就一直想找，你知道我一直想找三个女人来做一档节目 啊， 大家就哭 啊， 就在节目里哭，看谁能把自己谁能把对方先哭感动了，能把听众哭感动，我觉得是一档特别有意思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会不会认怂，我们也特别感谢的就是职场有高招，我们联合的这些非常有心的企业，像联合 BOSS 直播发起的这个职场故事，我们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过年之后你还会回来吗，大家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回复两个字故事跟我们做交流，大家就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出你自己的声音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人生的境遇，大圆也说了自己遭遇到挫折，然后也会反思自己，然后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沉淀自己，也不能叫厚积薄发，因为你还年轻，还有很大的一段日子等着你去反弹，所以不着急。 对，因为我是经常会用姜子牙的故事来去激励自己 啊，钓鱼吗？ 就姜子牙一直到这个80岁的时候，都是这个一无是处啊，一事无成。 那可以说一事无成。 对，然后特别倒霉的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一个场景，就是他张嘴呐喊命运对自己的不公，然后这个时候飞过 一只乌鸦，然后啪拉了一泡屎，正好掉到他的嘴里。 嗯， 而这属于雪上加霜，然后添堵。后来他没办法了，就跑到江边去这个钓鱼去了。但是在 江风垂钓， 对，但是在他83岁的时候，他协同这个周武王把这个纣王就给灭了。创建了这个西周。所以我觉得就是80岁的老人家， 尚且可以啊。 对，就是我30多岁还正当年。 是30多吗？说实话，不是明年就该返聘了吗？ 这个确实没有打折的。 确实是，就是其实不管是江湖上的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的这个历史故事，还是说野史，还是坊间的各种传说，其实呢都会有这样大量的励志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周遭去激励着我们。我们不是说拿别人的故事让去要求大家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他，因为我们的境遇也许比起他们来真的是微不足道。你刚才说的姜太公让我想到了褚时健，这个是被很多就是商业人士推崇的一个，就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就是他也是我们国内财经很就是算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财经人物。75岁老爷子上山开始种橙子，跟他的老伴儿有现在非常著名的褚橙，就是他在75岁之前经历的那些人生的起起伏伏跌宕，是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的辉煌，甚至是亚洲燕王啊，红塔集团中国燕王是这个完全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也有江湖说是他是亚洲燕王，在最辉煌的时候锒铛入狱，后来呢是保外就医，在75岁的时候上山种橙子，而在入狱的就是他啊服刑期间呢，他的女儿自杀了。这个对老人家来说是致命一击，到现在他在说起这段经历，说到女儿这的时候还会潸然泪下，所以就是可见这个经历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但是他从来没有认输，就是他用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在回击命运啊，你给我什么我要双倍的去返还你什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了他为自己奠定了江湖地位，当然老人一定不在意的是这些，只是我们会去膜拜他，我们会把他当成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遭遇挫折不断的去奋进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甚至是好多人的一个励志的图腾。我们做不到，但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他去 PK 的，就是我们的经历只是经历，那他的这个经历就是沧桑的一种历练，他经历的是人生的一种炼狱。所以今天跟大圆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生活当中一定会经历或多或少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容易。我知道大圆在做这个出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去找这些朋友来帮忙，也是有很多的事情每天都压着你。 是的， 就是有时候很难喘息，包括家里面很多事情，就是你去怎么来处理这些压力。通常 我是一个就是极富自黑，然后这个我的座右铭就是这个人生可以不完美。因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朋友已经帮衬很多了，然后我的这个各种机遇实际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的话就是不求完美啊，然后逆境它是一种常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人要学会面对阶段性的无能。我在这个阶段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只要全力以赴的去扮演好自己这个阶段的这个角色， 对， 我拼尽全力，然后如果说还是不 OK 的话，那我可以 ending， 可以开启下一程，不用特别纠结。 出品人，我现在要求 ending， 因为这个出镜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 那周四的话，我们有形象设计是吗？ 就是思密达他们要过来吗？ 是的，是的， 就是确定他们愿意包装吗？ 确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做这个职场内容啊，我们是一个矩阵式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呈现的是一个很端庄、很高大上、很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场有高招。以这个高丽的这个高来这个命名的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职场栏目。但是同时呢，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话，也会按照互联网平台的这个用户需求，再去设计专门设计定制一些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以及趣味导向的这些， 打上马赛克就行了，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会马上做一档这个职场的这个穿搭的这种短视频，因为会青年人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我需要面试，然后那么这家公司是一家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还是一家金融公司啊？然后我面试到第几轮啊？我这个妆容是什么样子的？ 啊，应该化什么样的妆，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嗯， 当然这个不要这个特别扯，你知道吗？特别鬼扯，就比如说有一些网红的妆化得太夸张了。 嗯， 要是我的话会击倒我。 嗯， 啊，真的不会用它，不敢用。您化妆要一两个小时， 嗯， 那你要几点起来是吧？那你有多长时间来去工作？ 嗯， 啊，还有就是这个服装，如果你穿的特别大牌的话，我要考虑我要给你多少薪水呢？ 嗯， 是吧？能才能养得起你。 嗯， 但如果说你特别没有品位的话，我怎么能带得出手呢？直接一点， 嗯， 啊，你会影响我公司的形象， 嗯， 人家会觉得你这家公司审美很恶趣味。 Hello, 啊，对。 所以你说这番话的时候，不要直勾勾的看着我，你让我怀疑自己。 高丽，你的声音非常高级。 好了好了好了，打住，不要有转折了。我刚才为什么接这个大圆这个话？因为对于我来说，做广播十几年的这个经历啊，我一直觉得广播最大的魅力就是声音的魅力。大家透过这个黑匣子去想象电波那端的那个声音的主播，他的样子，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所以我一直是很排斥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方式，这种直接的跟大家互动。大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没有机会，一直因为在私底下我都是怼他的，然后对他各种的不忿，然后气怨， 在节目当中继续延续了这种风格。 对，然后呢，但是其实我在心里我是很感谢他，就是他让我对自己有个全新的一个定位，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自己，来面对那些喜欢你的人，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也是很愿意跟他走下去，就是接下来的就 ending 了。哭吧哭吧，出品人。 这就是不会的，就是你知道我会找去你们家，然后阿姨做饭还是不错的。 对， 他 知道我们家门牌号。那现在呢，我们节目也渐渐尾声了。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圆，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自己的过去， 嗯， 现在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将来啊。你对未来，就是经历过这些职场当中的困顿挫折，被否定，包括自己否定，自我否定，你现在调整了之后，也有了自己的一个职场规划了，一个事业的规划。你对未来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划，就是从心智上我要朝哪个方向去做，从这个事业上我要朝哪个方向去做，有没有一个规划 啊？这个是商业机密，我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 那心智呢？ 实际我曾经就是参与过很多测试啊， 嗯， 就是我的智商分儿还是蛮高的，就并不像我这样的外表形象是傻白甜的。 哎呦我的妈呀， 啊， 我换个话筒，来， 还有就是测了一下我的这个心理年龄，居然是100多岁， 啊， 就是我， 啊，有吗？ 对对，实际我觉得因为以后我如果还有机会啊，就是这个来做这个职场有高招的这个嘉宾的话，我会逐渐向大家去抖落。 嗯， 实际我真的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这节目是陪伴我成长的，既一方面是情怀，另外一方面是它是伴随着我成长的。 嗯，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不算是一个职场成功人士，更多的是一个职场 loser。 嗯， 但是这个职场 loser 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本来有很多机会的，然后先天的这个条件还是蛮优质的， 嗯， 但是握着一手好牌却把它打烂了。 还没有。 对，就是复盘回来哈，虽然很多人觉得我现在状态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先知，提前介入我的话，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那我的这个应该会更开挂，会省很多力气，不至于特别辛苦，虽然我说这个，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特别赚钱的，这个生意都是不那么累的，但是我说这个累是为不累来去做准备，就是知道吗？ 明白了。所以你刚才说这个话，我就突然在反思我自己。我不赚钱就是因为我现在做这个事儿做得太累了。所以我跟你说，咱那个合同我们现在可以适当的终止一下。不就毁约吗？不就交点违约金吗？我非常开心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的编辑请来大圆。刚才我们其实刚开始是在玩笑，在说辞，因为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圆做一个交流，因为大圆呢也会是我们职场有高招一个重要的 logo， 他也会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式的人物。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我是一个线上的呈现，其实线下呢有很多的细节，包括我们一个大方向的把控，都是要交到大圆这个纤弱羸弱的这些小肩膀上，需要他一个人去挑很多的事情。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去跟他说一声感谢，当然也永远不会跟他说感谢。 我只是希望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身在职场当中，每个人他身上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去做，你身上有无限大的空间，有无限的潜力。前提就是你要先发掘自己，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啊，不能说我明明可以是朝东的方向，我偏偏朝西，那你再努力，你越努力，你走到的困境就会越大。所以前提是要对自己有个这个明确的判断，对方向有个明确的判断，然后再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跟我们来做了一个交流。我们在活力982当中看到有一位朋友，刚才我就看他说，是金子，不论在哪儿，在哪个时间段，它都有发光的那一天。还有一位朋友在之前是说他是一个18线的小编剧，第一本这个编剧是一个动漫电影，当时也拍了，而且卖给了国内的一个卫视。之后呢，就是制片人跟他一起在聊说这个堂而皇之的用了他的创意，酝酿了一个故事，感觉自己是孩子被人抢了的感觉，当时很伤心，确实认怂了就离开了。但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可以撑得过去。另外我们也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既然是职场有高招，我们要给大家支个招。首先我们梳理一下，保持一份斗志，大圆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范例，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时刻保持一份斗志。第二个呢，就是能屈能伸，就是该认怂的时候我们就要认怂，这个认怂的前提是你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你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好，是不是这个金子，需不需要，比如说你是不是玉，需不需要雕琢，首先要对自己有个认识，然后能屈能伸。接下来就是不惧怕被耻笑，在你一个出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接踵而至，那你能不能去应对，那前提就是不要怕被耻笑。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去坚持你认准的事儿，这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梳理。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 BOSS 直聘跟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个互动。好了，大圆，还有不到一分钟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现在听到的是奇迹再现啊，一首歌曲，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大家白话两句，东北话讲白话两句。 我觉得就是好像李宗盛曾经说过，说刚才高丽提到了说你要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金子，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要找一个角色定位，就是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当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所有的能量还有这个力量都会涌向你。比如说我说这档这个职场有高招这档栏目是自我成长的，是我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栏目。当我确定要做的时候，那么高丽来了，大能来了，然后很多人都过来了，然后就是我基本上可以copy 一下你们的智慧来转变成我自己的这个智慧。 起好，谢谢大家。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明天见。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每天冲好了我的开始我的诗篇，伴随我的还有咖啡可乐和黑眼圈。你们说程序员就是钱多花少没时间，找不到男女对象，我们他们说哥们这么辛苦换一行吧，我做了一下会车继续换一行的代码。 努力换了换了 无数个的 bug， 字里行间闪耀青春年华，装满了知识的黑色双肩，最爱的天线和各自呈现。 工作让我专注，我执着让我失去竟然。104身份数奇怪概念，独特思路让你偶尔脱线，都没关系，我想要的就是 IT 世界的最高权限。我是 IT 小哥哥，一本正经，我内心火热， I wanna create for more， 机械键盘敲出我的风格。我是 IT 小哥哥，上线的成就让我无限快乐， I can create for more， 用科技创造简单生活。